阿尔茨海默症， 阿尔茨海默症 就有可能会形成那种这个病症。如果你头部受过损伤的话啊，当然这个后面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们后面再详细的去跟大家说说啊，到底受过什么损伤。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嘛？咱们今天一起聊一聊啊，你身体的哪些部位受过伤？ 哎呀， 哎呀，受过伤，然后这些伤后面有着怎样的故事？ 都给你带来了什么？ 哎，蕾蕾，你 有的时候，比如说受个伤，对吧？还促成了一段姻缘 哦， 弄巧成拙 哦， 对吧？ 你 我没有 你，你身上那一段伤还促成了一段姻缘。 哎呀， 哦、是哪受的伤？ 这脑袋你知道吗？ 那是嫂子脑子受了伤，所以促成了这段姻缘。 我们俩脑子都当时不太灵光， 哎，都是没有看清楚对方彼此啊，那个。嫂子现在还听节不是这个阿姨还听节目吗？ 阿姨呀、啊嗯，阿姨本身看她心情 哦 啊，如果要是没有姐妹们跟她聊得特开心的话呢，她、哦、一定会听。 好好好， 如果早上起来他们同学聊得特别开心，她就不管我。 哦，好好好好，哎呀，好，这个我一定会让阿姨多听节目啊。来，这样 啊， 那个摩草儿说还回来了以后，大帅你连话筒都不会用了，这经常是忘了开话筒。 我告诉你， 太想念大家。 最近的一次变化是他怎么看得不像他。 是 回来是另外一个人，你知道吗？ 主要是 就是这发型怎么 该做发型了， 特别像假的，特别像戴了一个假发套， 有点像 Trump 是吧？哎，那个这样啊，咱们今天说一说。哎，磊磊，你能突然想起来你身体哪个部位受过伤？ 最严重的一次伤应该就是2014年的大年初一那一天，我去滑雪，然后结果把左脚的脚后跟摔骨折了。 哦。脚后跟受过伤， 而且那对呀、啊， 然后 那年我还本命年，你说说， 哎呀， 第二天就 又开始封建迷信了，这个啊，又开始封建迷信了，高磊， 我真的， 他每一次他犯这种错误，我都得批评他。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就刚骨折没两天，第三天也不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家浴室洗澡啊，你就洗着洗可带劲了， 把皮给搓没了， 不是，突然我们家那个浴缸的玻璃咔嚓就粉碎，那是钢化玻璃， 不是。那个浴室的玻璃说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太难看了， 真的，我告诉你、特别吓人， 是谁让你老光着在浴室里，浴室的玻璃受不了了，我要自焚。 哎，我妈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就是岁岁平安还是怎么的呀、就安慰我来着、 是一般都是这么安慰嘛，对啊，还能说什么？还能说叫什么那个对吧？算了，我就不说一些其他。 哎，人家还说你是不是偷偷整容去了呢？ 那、没有没有，我这 你过海关的时候没人拦你。 我这个长相就没有必要再去投资了，好吧？对，所以各位啊，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啊、 咱们说一说你身体上哪个部位受过伤？其实每一个伤后面就是这个每一种受伤后面其实可能都有故事的， 对 对吧？ 就后来我就再也没滑过雪 啊，你们再没洗过澡。 天天把头发弄得油光锃亮的，身上不洗是吧？ 哎，对啊，您怎么找到我们呢？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有一个北京文艺广播，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了。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身上哪个部位受过伤， 这些伤背后有着什么样子的故事。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哎，说地铁正在改善一号线的空调系统， 999急救中心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 还有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拼多多。 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我怎么记得刚才我就想，我妈当时形容我好像是好事成双。我妈不是这么说的 吗？阿姨，你确定磊磊是你亲生的吗？阿姨， 他真的好像 捡来了是吧？ 真的好像是这么说的，就开导 好事成双 啊，对，就是让我宽心嘛。 哦，对， 就别往坏了想。 但是阿姨这个用词，这样好像 就跟我一样不靠谱。 在你发生了两次这个 意外之后， 惊吓以后，来了一句好事成双啊！好好好，我祝福你五福临门，高磊。 来看看啊，这个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最近有不少市民反映说，北京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部分列车车厢内空调制冷效果不佳，温度较高。你确定不是人太多了吗？地铁公司方面说，这个空调制冷效果不佳是压缩机压力保护功能所致。由于一号线建设时间比较早，动体设计较小，散热条件较差，那空调管路工作压力持续升高，造成压缩机压力保护功能开启。然后呢，据介绍说，为了提升一号线车辆的空调系统的工作状态，改善乘客的乘车环境，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制定改造方案，并且付诸实施。 那么地铁公司方面还表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组车的空调机组改造工作，八月初上线运营实验，那么等到这个首组车验证完毕之后啊，将尽快的安排生产，对后续车组进行批量的整改，以保证正线空调系统的正常工作。 哎呀，真是，我觉得每次能够看到我们的反馈啊，及时的得到相关部门的去回应，包括处理，这是大家最希望看到， 最开心的哈。 再来看一下，作为京津冀一体化主要区县，怀柔区将会重点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道路建设。怀柔境内110国道26公里道路将改建为一级公路，连通京津冀。通怀路计划今年年底开始建设，实现怀柔至副中心直连直通啊，那也就是京津冀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个做出贡献啊。 没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那么今年闷热的二伏之后呢，还有一个闰二伏，也就是意味着今年的中伏有20天。那么这些天呢，北京持续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近日各大医院陆续接诊了多例中暑患者，那么其中呢还有中暑程度最严重的热射病患者。北京急救中心120和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每天也有接到中暑患者的急救报警电话。为了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挑战，目前呢急救车上都已经配备了防暑降温的药品，盛夏酷暑当中，急救人员挥汗如雨的和时间赛跑，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啊。截止到7月9号，西城区已经对688所学校以及教育机构进行了排查，排查当中发现有部分民办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违规收费等问题。排查中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培训机构需要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集中整改，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的校外培训机构，相关部门将会加大查处力度，直至停止办学。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啊，其实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预防，比如说呢这个如提醒啊，咱们高温作业的人群一定要多喝水多休息，尽量别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时候在户外工作。如果一定要在高温下工作或者外出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举措，一旦感觉到头晕恶心呕吐乏力，建议尽快的休息或者是到医院就诊了哈。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 说一说您的身体都有哪些地方受过伤，然后呢这些伤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像对的自己小姐妹，买个包包非常带过光免税，风花雪月装的 Coco Coach LV 冬天寒冷，所以怎么还没睡，月色巴的巴儿搬起了长发，手机里的小青蛙同样子没回家，巴啦啦呜呼啦呼巴巴巴 What the fuck， 小仙女早已长大 OK Bro Come party ho， 小姐姐管够的酒肉，网咖乌黑腹肌都要喷擦 Q， 几个电脑玩起来一宿再一宿 Wow， 沙滩上派对 Yeah， 诱人的部位 Yeah， 再过我晚会 Yeah， 完全 OGPK Yeah yeah Na na oh na na 来看看大家都受过什么伤啊？我们看有一位肩背的朋友啊，他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照片，就是他的应该是右手手腕上，右手手腕上有一道半月牙式的这个伤痕。 这是伤痕，不是骨， 就有点像那种刀痕的那种感觉，唰的话，然后呢，他发过来了说，说这是怎么受的伤呢？ 啊、 嗯，前妻养的猫， 而且还是前妻。 我想说，是因为他的猫所以变成了前妻，还是因为你要把他变成前妻的时候，他家的猫受不了了呢？ 我的天哪，都有可能， 对不对？他养的猫， 我天呀、啊，一般不都是狗狗护主人吗？猫也这么英勇啊？ 哎呀，天哪，看谁养？ 来看看啊，这个小七就说了 啊、嗯， 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滑稽的一次， 嗯嗯嗯， 右腿的膝盖缝了五针。 哎呦，姑娘啊 啊，这美，幸亏没脸上。 嗯， 他说， 怎么讲啊？ 是工作的时候去批发市场查库存。 嗯， 哦，在市场摊位门口呢， 嗯、 市场里面有好多的电动三轮车。 嗯 嗯， 小伙计呢让我帮忙啊，扶着车，避免溜车 啊。 我就他为什么不刹个车呢？我就坐在车上帮他扶，你坐车上帮他扶着。 哎呀， 那会儿不知道一拧车把。车就会跑， 就那种三轮车嘛，就一拧车把， 就 油门在 车把上 啊， 结果手拧到车把，直接就冲人家门里边去了， 哎呦， 把摊位都给撞了，塑钢的门窗啊， 嗯、 就跟美国大片一样，玻璃碴子就扎进去，哎呦，在医院缝了六针，最可笑的是。嗯医生还说、 啊、 幸亏你皮糙肉厚的、啊、扎的深点没事儿，要是腿细点我告诉你就严重了。我可是姑娘。 对，小七，哎呀，看照片看他脸的话他不至于啊。 对呀， 看他脸应该很瘦的。 是啊，这么 当然有 嫩嫩的， 有福之人可能就是人光瘦脸。 光瘦脸。我有可能，你看、天天跑这个建材市、不是叫什么批发市场、老得走路、腿粗点有可能。 对，看一下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还有一位小熊 啊， 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段子手，他说：“哎呀，受伤，那我就是遍体鳞伤了。小时候玩东北门弓子，什么叫东北门弓子？ 就是那个弹弓子是吗？ 哦，弹弓子哈， 是吧？ 一下打到自己脑门流血了 啊！ 小学上楼梯，迎面碰到同学，我抬头，他张嘴，咔，门牙碰到脑门了，然后 好可怕呀！ 你说这种。”我想知道你们打招呼的方式这么特别吗？ 这是哪国人啊？ 这你非得用自己脑袋磕他门牙？哎，但是你别说 啊， 这是真有可能。你像我的这个门牙也是 被磕，也是假的。 哎、你不是 来来来，张嘴看看， 是真的啊，是真的。就是我在河里游泳 啊， 然后呢，我就站在水面上，然后把脸闷在水里憋气。你懂我意思吧？就憋气， 你想不开， 不是正在那憋气呢。然后有一哥们从底下，他从底下窜上来。就来个什么贵妃出浴，你知道吗？就唰窜上来，咚就撞我门牙了。 他没看水面是吧？ 他闭着眼睛往上窜，然后呢，当时门牙就往里边进去了。 哎， 然后我就生生咔又给他奔回来了。然后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都没动坏， 没动坏，还是真牙。 哎呦呵， 当当当！我准备去接个牙膏的广告。 我告诉你，这颗牙对你是真爱， 不离不弃 啊。再来看看，唐说了发这个吧。这个是我小时候顽皮妈妈打的、留下的伤痕，哈哈。今天是我生日，30岁，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不过就希望你们能够天天主持节目。这也没看出来是什么呀？这手胳膊上有一小疤了，是吗？ 有一小疤，这疤顶多能算 蚊子咬的 不到一厘米， 蚊子咬的包。 是，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这是身上最大的疤了。 这是他妈妈给他打的。 哦， 小妈妈一辈子。 他小的时候顽皮，妈妈给打的。还自我还有一点这个反思能力的。 你看我爸我妈都不敢沾我一手指头。 是。 看见我都走路都躲圆圆的。 不用对不用沾啊。连玻璃自己都自爆你知道吗？ 他都看不下去了。 对是。还用打你吗？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来再来看看啊，这个刘颖说了，我小时候啊跟我妈一起上班，我妈是在商店上班、商店里呢有称白菜的秤 啊、 那种大秤， 对， 跟我个头一边高 是吧。 哎，那天我姨来接我带我玩去，我兴奋的拔腿就跑，那天我眼睛肯定是拔弓了，为啥呢？因为我直接加速，头部就撞到那个秤上，然后瞬间还弹了回来，瞬间就滋就血就出来了、没法去玩了，直接去医院了。自从那以后我觉得我就变傻了，我就真的觉得就我这智商就往下走了，就是吧， 别给自己的智商找辙。 对， 跟你自己有关系，跟那没关系， 就别跟秤 这个别赖人称是吧？ 对，还有就是现在就是好多的男孩女孩不就是低头族嘛，拿着手机不看路，然后进什么大商场啊、办公楼的门的时候，那大玻璃门看不见，直接咚一下就往上磕，尤其是姑娘。 对，我真的是每次都看到那个他们姑娘被撞了的时候，我内心那个心疼，我就特别想说两个字儿： 什么？ 活该！不要不要不要，大家不要做低头族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您身上都有受过哪些伤啊，这些伤背后都有这什么样子的故事啊，还有阿张 Kevin 我们都看到你们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热点消息啊。前几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拼多多销售乱象引来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事情。 嗯， 那针对于近期多家媒体报道拼多多销售山寨商品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表示，已要求上海市工商局约谈平台经营者，并要求其他相关地方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检查。 对，那么7月31号呢，市区两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约谈了拼多多平台的经营者，要求其立即开展自查自纠，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啊，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对媒体反映的侵权、假冒、傍名牌等问题也是开展了调查。 那对此呢，拼多多发表声明并且回应说了啊，我们已经接受约谈，并且将会配合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来开展调查，进一步严厉打击平台上的侵权假冒商品，努力达到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期望啊。 那么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分析啊，拼多多上市获得了大笔融资的同时，也提升了媒体和社会关注度，公司信息也将更加透明，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品牌商出面维权了。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媒体的这些提问，他们的这个当事人都是怎么来回答的呢？ 啊， 像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就说了啊，从销售比例上来讲啊，平台上能够真正被定义为假货的量，肯定是比你们想象的少。 那为什么都是9.9呢？ 少，我们有，但很少， 是吧？ 啊，来再看看其另外的联合创始人达达。啊， 就表态说，呀，这个假货呢是人性问题，假货问题是社会问题呀，让3岁的拼多多承担是不公平的。 哦，人家多委屈啊，对不对？人家3岁承担这么重的事情。 对呀， 但是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再这么干下去，你能不能活到成年都不一定啊，对不对？啊。 那么针对于拼多多的喊冤和回应呢，很多消费者表示无法买账，他们就表示说，哎，既然已经有阿里东、京东等公司整治假货的前车之鉴，那拼多多就不应该再拿自己跟草创时期的淘宝做比较，再走任由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然后慢慢治理的老路，年轻可不是逃避打假的理由啊。是吧？说得好，说得好。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关于新旧交替的啊，这个7月份的电影市场是新导演的崛起，老导演完败啊。 哎呀，凭借着《西红柿首富》等国产片的热映，那么今年7月份电影票房逼近了70亿元大关，打破了历史记录的同时，比去年同期大涨近20亿。而这个耀眼的成绩也让文牧野、闫飞、彭大魔等年轻导演风头正劲，姜文、徐克等大牌导演貌似离殿堂很近，却离市场和观众渐行渐远。 其实今年啊，我一直感觉今年就是一个在各个领域新老交替的一年。 真的吗？ 真的。 哦， 你看啊，在足球市场，就是在足球上，那个世界杯上 啊， 新人辈出， 对， 老球星开始渐渐星光暗淡， 退出历史舞台。 对，也不能是退出，反正就是他们开始淡淡的星光暗淡， 提不动， 然后被新星所的那个光芒所 掩盖 了啊。你看电影市场也是这个样子 啊， 对不对？啊， 其实我们之前对于比如说徐克导演啊、姜文导演都充满了期待，他们的新片上了以后，其实口碑也是两极分化，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呢简直是看不懂。但是新出来的这一波导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文牧野拍的那个叫我不是药神，闫飞彭大魔拍的 西红柿首富。 西红柿首富，昨天晚上那个谁马驰和一鸣还来了我们节目当中。 哦，他们主创是吗？ 对，他们那个来了我们演艺群英会嘛，也聊一聊。你像其实这个闫飞、彭大魔，他们两个就属于，我昨天晚上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不觉得他们的这个团队任何一个人都比他俩有名吗？你对吧？你像沈腾、是吧？ 马丽、 这个、马丽这些人都比他有，但是那个马驰就说他俩人就是这一种的，就是不喜欢出头露面，就躲在后面去搞创作这种的。 但是说实话，因为我跟他们接触比较早，十几年前的时候， 你就知道 开心麻花当时刚创作的时候，刚成立的时候，他们俩就是元老。他们其实也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慢慢转行做导演，很多很多的这个开心麻花的每年的搞笑的巨制，都是他们俩就是埋头苦干苦想，一点一点琢磨出来 的。 他们其实是有群众基础的，他们能够呈现出今天的大荧幕的这样的作品，不是说我就是一夜之间就出来的 ， 都是有基础的、累积的哈。 哎呀，所以这些老导演们不知道有没有很受伤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受伤的那些事儿。 哎呀，再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让你心里拔凉拔凉的吧。 希望你明年冬天樱花开会回来，让我看看你过得不坏。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爱你我还再说一声 goodbye。暗暗的伤心，暗暗的伤心，暗暗的伤心。看不到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可怕的想你会让我窒息。虽然 来看看大家都受过什么样子的伤，我来说一下。一位叫玉的，他说估计没有人能理解我的这个伤。他说我的右手腕上有一道疤痕，这道疤痕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着了？ 2010年啊，这个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手上的筋给接了一下 啊。 但是你知道我的筋是为什么怎么坏掉的吗？ 对呀、啊、 手抽筋儿把筋儿给抽断了 啊。 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是2010年因为我手抽筋儿导致控制大拇指的筋从肌肉里抽离了。 哇，这都什么、 啊、我头一会儿听说还能，他说你们肯定不相信吧？他说我出院以后，我爸爸去办保险的报销，人家那个都以为他是骗保的，说这骨头断了，筋也断不了啊。我爸爸还为这个解释了好久， 骨头断了连着筋嘛，老话说得好。 对呀、 啊， 所以那个时候啊，他说我那期间我吃饭都不利索，都是老公喂我。我吃饱了他再吃，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挺遭罪的，可是我很幸福。 哎，你说他是不是会是骨骼奇异，能够练通人督二脉那种奇异的？ 他是打得有点过了吧、人督二脉，人督 二 筋都打断了。好家伙，真的是、哎、这头一回听说啊。 好 了，先进段广告， 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暑期手工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米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888913。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15.83美元之后震荡上行，录得高点每盎司1221.08美元之后转跌，晚间美元指数上涨，金价承压加大了跌幅，最低至每盎司1206.95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0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说一说这个您啊身体上都有哪些地方受过伤， 是 最主要的是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您受伤的这个这不是受伤的背后的故事、 哦、背后的故事， 对，因为什么受的伤、 哦、这个部位可以一带而过， 对对对对 对, 对、哦、因为确实我们今天早上见到了太多哇非常吓人的场面啊，对，你比如说像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就说了从小到大最有意义有一次两处同样的最有意义的是有一次两处同样的伤疤是学骑车留下的、哦、应该是7、8岁吧，那时候学自行车都是家长的二八车，我还用我妈的女士自行车，没大梁那种的，方便掏着骑 啊，对对 啊，那次我和小伙伴又去学骑车，在拐弯处车的两个把套同时脱落，我当时就趴在地上，手里还攥着两个自行车的把套啊，在腿，你还腿还蹬掉吧啊！小伙伴们扶过起来以后，发现两个膝盖都已经就受伤了 哦， 嗯，就是那种，就是你骑自行车，我骑自行车还碰到过那种，啊、就 什么 前轱辘跑了，就车闸断了那种。就前叉子， 天哪， 就前叉子掉下来了， 就断了呗， 就对， 然后轱辘跑了呗， 轱辘跑了，然后就叮， 太滑稽了。哎，我突然想起了，我膝盖有两个疤， 哦，你看，哎呦，哎， 这是不是有一个？ 嗯 嗯, 嗯， 而且相对应的这边还有一个，哦、你看到了吧？ 是，我看到了， 这左右俩， 啊、 哦，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他说左右俩，我当时是因为小的时候住平房院大杂院， 是你妈妈给弄的？ 我不是，这是我姥姥。 哦。阿姨，我受不了了，我无法再忍受了。他说您就算了，他连您妈妈都说， 不是，这是事实呀。 啊、你说， 也不是我姥姥，就是我姥姥家，他们家有那个门槛儿、啊，你知道吧、啊？我每次呢都逃，我每次过这个门槛的时候，啊、进屋的时候呢，我都不看着那个门槛，我直接就往里窜。 啊、 但是有两次确实是这个脚底也没有。就拌算了，没跟紧，啪一下就拌了、一次是拌的左腿，一次是拌的右腿，所以左右两个膝盖都磨破了，留下了两个伤疤。 哎呀呀呀！ 啊， 这你说那个浴室的玻钢化玻璃看不惯你、连门槛都看不惯你，是吧？ 对对，就想让我小的时候就直接就夭折，是吗？ 其实我觉得膝盖是特别容易受伤的，我膝盖上全是伤疤。 对啊， 这都数不清了，全是伤疤。 没事就给人跪下，是吗？ 哎，他们有一说法，什么就是网上有一特逗的一说法、什么这个你的每个人的左手食指上都会有一个疤，然后说是 食指是、 如果你的左手食指上有一 个 疤、 这个 然后说是上辈子你的情人给你留下的什么一个什么 伤痕吗？ 对，这种是当然就开玩笑的啊，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来说一说各位都有哪些地方受过伤吧啊？ 我有个痦子算吗？ 如果说右手有个左手食指上有个疤，是上辈子情人给一个吻痕给留下的。 就你看这， 那你这上面那痦子是什么？ 不知道。 是上辈子情人给你一巴掌给扇的吗？ 真天哪，这够了啊！ 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王琦说了，2014年8月11号的中午，我做饭的时候，不幸被煮面条的面汤 给烫伤了， 从小腹一直到膝盖啊，大面积浅二度，小部分深二度，医生让我住院治疗，但是家里边有老人小孩，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呢，我就咬着牙，我坚持不住院，我每天去医院换药，经过了近2个月的治疗，皮肤结痂了，万幸是没有留下伤疤。 哎呦，没留疤呀！ 医生都说那是奇迹呀！在这里我要感谢邻居以及及时送我去医院治疗的那些朋友。 真的是，有那种烫，对，他这很奇迹，就没居然没有留疤， 从小腹一直到膝盖，多的面积啊！ 对 啊，半个身子呢。 来，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这个 lonely 的就说，我身上有两处伤，一个是左手虎口的伤疤，特别早。早到我都不记得怎么来的，不过据我家老太太说，是刚会走路的时候往门外走，我家老太太端着热水往门里走，因为有门帘互相看不见，哎，结果就水就洒出来，然后烫到了我的手上。 我的天呀！ 另一个呢，是我小时候出去玩，在木材堆里有根锈铁钉子，然后就直接扎到了。目前脚心还有一个黄色的点儿， 哎呦， 那个很危险的，很容易破伤风的。 对呀，对呀， 那个，对的，对的，被铁钉子，尤其生锈的扎到的。 哎呦，我就看不了这些小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家里也有小朋友。就大概2-3周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带他媳妇带他孩子，他孩子才6个月来，来了以后我见第一面，晚上我下了咱们那个演艺群会，我就去宾馆找他们，我一看6个月小朋友。他的这个左手整个被纱布包起来了。 为啥？ 我说咋了？然后我们那哥们儿就特别一脸嫌弃的说，让他说，然后他媳妇儿跟我说，他妹妹年轻19岁，他就有去出去半天办事的时间，就把宝贝儿交给他妹妹，结果他妹妹19岁一大姑娘拿把刀让6个月的小朋友玩，结果这刀就把他的左手整个划了，缝了气着呢，哎呦，我这心疼啊！ 你说真是，这好家伙， 这小孩的小朋友得多， 不是关键，这19岁的妹妹，我觉得你心里有多大， 他的脑， 哎呀， 19岁是00 后，19岁不能算，99吧， 99哦， 99年的啊，你别给人怪到人， 别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乱扣帽子， 对，好，接下来时间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您身体上都有哪些地方受过伤啊？这些主要是跟我们说有这些伤背后有着什么样子的故事， 对 吧？ 啊， 哎，当然还有很多人刚才说了左手食指上的疤痕以后，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真的有。哎呀，真的有林夕花瓣，那都是为了显示自己上辈子有情人，是吧？ 然后现场咬一口，是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菜白首饰，纯真铂金玉。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哇，真的好多人都发过来了，你像老刘直接发过来一个图片， 我也看见了， 他是这个左手食指上的这个好清楚啊， 1-8， 你看好多人都发过来，大号豆豆都这个，这是好像说大部分人左手食指上都会有1-8， 就跟掌纹一样， 不知道啊， 长外边了， 不知道啊，这个很奇怪，但是你像他们都不知道这伤疤是怎么来的啊。咱们接下来先说一说新闻吧， 好， 跟大家说一下体育方面。体育方面呢，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昨天晚上这个中超比赛，北京国安是6-3大胜华夏，夺得半程冠军呢。 哇，是、哦、 是啊， 我早上起来看消息了，我说怎么这么大比分啊？ 哎呦， 我觉得昨天那场球，球迷肯定值了，看了9个进球 ，而且那个央视啊，直接在转播过程当中就说了，嚯，这场比赛感觉看起来就像法国队踢阿根廷一样，踢的真漂亮， 行云流水啊！ 对，而且索里亚诺直接索九打入了3个球，这个帽子戏法，然后比埃拉也是被 这个媒体评为是叫世界级的这个发挥和水准、 哦、 啊。当然除了这个北京国安之外呢，其他的队伍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北京这是北京了，北京广州恒大，差点说就广州恒大啊，暴力鸟两射一传，然后呢3-0战胜了泰达，所以这个也是保利尼奥再次回归中超以后的又一次惊艳亮相吧。 嗯嗯，哎，那你觉得今年中超冠军是不是非国安莫属了呀？ 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哈、啊，你这是给我挖坑啊！你说让我说是还是不是？是这样啊。 就我的心情当然是希望你说是了呀。 但是是这样， 啊、 就是我不能说我的吧，但是说是外界的。 预测 在赔率上啊，说是这个中超夺冠概率，国安已经占了，已经超过80%， 哇，就80%手拿把攥了。 哎，但是这就看他们后面千万别掉链子 啊， 别犯懵， 对吧？ 别骄傲， 哎， 啊，好，继续努力啊， 加油加油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在11点钟开始的一场比赛吧。 好的，那么在南京举行的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进行各单项1/4决赛的争夺、 嗯、 那么今天的焦点场次不断，男单陈龙对阵世界第一阿塞尔森。那么去年世锦赛陈龙呢曾被对手横扫，昨天淘汰了林丹晋级8强的石宇奇将迎战中国台北的选手周天成，女单的何冰娇呢将挑战世界第一戴资颖，陈雨菲对阵日本的名将山口茜。 哎，是比赛在11点开始，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啊。前天下午呢，伊拉克媒体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 怎么了？ 说伊拉克 U23 国家队因为本国球队年龄造假的问题，将会退出雅加达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因由于伊拉克队与中国 U23 国足原本同分在亚运会的男足 C 组，因此消息一旦落实，那么中国队的出线前景将变得非常的乐观。昨天不是说踢三场，赢三场就能夺冠吗？ 那是男篮。 哦，对，哦，那是男篮。 晕死了你！ 哦，脑子懵了啊，男篮。那这个伊拉克要退出的话，这不。我们又得赢三场就能夺冠了吗？ 他们同组的呀、 啊、 是谁呢？我看了一下，有叙利亚。 哎呀呀呀呀，那不好说、啊。 东帝汶。 哎呀，呦呦呦呦呦，那有可能会输啊！ 东帝汶都输啊？ 没有，开玩笑嘛。 吓死我！那么从分组情况看呢，这个主要对手还是伊拉克。国内媒体就认为，伊拉克退赛，那么中国 U23 小组突围，甚至以小组头名出现几率大增， 嗯、 甚至有人乐观的预判中国队躺着。咱们能不要这样吗？ 咱我跟你说是这样啊， 躺着中枪吧。 咱们这有一个特殊的特异功能， 什么样？ 就是抓到再好的牌也能给打臭了。我跟你讲，你这个千万别盲目乐观，就是再好的小组形式，到最后我们都有可能是算分出现。 哎，这 U23 里边有没有就是说？神来之笔就是确实踢得不错的， 很多的、 哦、很多的， 因为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中超这两年的新政 U23 新政、 哦、 就是必须规定 U23 球员必须上场 上场、哦、 所以很多优秀的 U23 球员都是出来了、哦、你像咱们的那个北京国安的有两个，一个朗征，还有一个是那个，哎，朗征是 U23 的吧？他有没有年龄超没超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脾气特别大的那哥们儿、啊， 就你说他， 对我 不太喜欢那个， 我老不太喜欢他，但是他能力很强的那个， 我也忘了叫什么，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哎、就在嘴边， 他就在国安， 哎，就在国安， 是，我知道、 啊， 我知道你说那人， 对对对，就脾气挺大的 啊，对对对， 反正希望他只要改改脾气的话，他的能力还是在的啊。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聊话题，您身体上都有哪些部位受过伤呢？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继续 talk talk 聊一聊吧。It's not just me, no, you feel it too. You know and I know, we lost a lot of. It's like I love cut the line in two. We're on different sides though, lost in the echo. I live for moving, then making words. Words in the freedoms, we make it worse. Cause I'm not listening.And you're not listening, no. We try to fix it, it never works. We go breaking up like cell phones. When I speak, cause you don't listen when I talk. Dial tone, nothing but that high note. When you speak, cause I don't listen when you talk. Ooh, yeah. 来看大家都在晒自己的食指，都在晒食指，然后遇见就跟我说、 啊 大帅，如果按你说的，食指上有个疤是上辈子情人给留下的，那我食指造成这样是得多大的仇？上辈子他这应该算是都有点骨折还是怎么着？ 有点歪了， 都有点歪了。嚯，你这上辈子， 哎，不对， 你可能不是一个人给你留过。 大帅，你看我这个食指也是歪的，我没有伤疤，但是我也是拧巴的。 你上辈子就不正啊？ 不是，你看他是不是长得有点歪？他下半截手指的和上半截手指的，它不是一趟线儿。 对对对， 它是拧巴的。 对，这是这个食指啊，代表你的 心灵。 来看看，还有，大家都是这样。来，T五说了啊。我身上的疤那就伤的多了， 嗯 啊，包括也左手食指我也有，可能小时候太淘了，简直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我的天哪， 嚯，你这厉害了啊！说没人挡得住我，最大的一处在左腿的小腿上，和小朋友玩捉迷藏，跳一仓库窗户下面，哎呦，下面就跳窗户的时候就被玻璃给割伤了， 哎呦呦呦， 啊，当时才十岁呀，硬忍着自己用衣服包上，叫家长带着去医院， 哎， 然后。缝了75针， 哎呀妈呀， 75针呐！想想啊，也许这是 针针见血， 也许就是这一堆大大小小的伤疤改变了我的性格。我现在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就像李健一样，是不是？ 怕了，你知道吗？就要怕了，感觉动什么都能受伤，怕了，不动了哈， 也行，可以， 哎，可以， 不招事了，是吧？ 这些伤没有白来，对吧？啊， 来看白浩洋说， 嗯， 我的膝盖受过一次多重伤害 哦， 先是踢足球的时候呢，被一个人的大脚球给闷了一下膝盖 哦， 然后几分钟之后我又被人给撞倒了， 然后 膝盖就 受伤了。 回家之后终于结节了，上体育课做立卧撑，伤口又被鞋底蹬了一下，哎呦喂， 结果又受伤了。 后来等好了之后啊，又被书印划了一下，现在留下了一个伤疤。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好， 你这个膝盖你得好好保护哦， 这多灾多难的啊。 真是，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像什么静格格呀，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聊了啊。 有人提醒你那是韦世豪 啊，哦，对，韦世豪，韦世豪 是吧， 是，对对对对对啊，对，巴顿和韦世豪啊，是是是， 嗯， 哎，我刚才说朗征，对，巴顿和韦世豪，我刚才说成朗征了， 巴顿是中国人， 是是是， 哦， 啊啊，来看，听起来很那个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刚才有一个朋友，我觉得说的特别逗，是，哎，是好像小绝尘， 怎么了？ 他怎么受的伤呢？他受的伤是跟他媳妇儿啊领完证。非常兴奋， 就当天吃火锅去了，我好像记得有这么一个情节， 哎，对对对， 是不 是？跟他媳妇领完证以后，请同学一块儿吃饭， 哎 哎，庆祝一下啊，我们领证了啊。好，结果呢，这个他媳妇儿就把一盘刚刚在火锅旁边烤了5分钟的一个大铁盘子就递给他了， 来，老公，你给我拿旁边去， 哎，你给我拿旁边去，呲啦， 我的， 说那个盘子你当时没肉了嘛，他媳妇儿要递给他，所以我跟你说，然后他，而且他说还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就以后他只要一受伤，他媳妇儿就经常手不经意的就会抓住他那个伤口。所以总结下来，你媳妇儿就是你心口永远的痛。 对，我告诉你，就这辈子来找你来了。 哎，人家是上辈子给你在左手食指留一块疤，你媳妇儿就这辈子给你留疤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好，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啊，飙车喜剧《的士速递五》今天开始全国上映。目前呢，片方发布第一款马赛传说的片段，回顾了那辆传奇出租车在系列全作当中的神勇表现啊。 国产动画片《风宇宙》也从今儿起开始上映了。《风宇宙》呢，讲述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失明少年朗明，在四大凶兽之一饕餮重现人间、涂炭生灵的时刻，使用秘术《风宇宙》将其封印的英雄故事。 再来看一下，今天开始上映的新片还包括日本著名导演失之愈合的《小偷家族》哦，这个也是拿了 戛纳拿了好多奖， 对， 是非常不错，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是吧？ 嗯， 啊，好，大家关注一下。 那么另外呢，由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第四届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日前在北京启动。那么主办方联合多家网络音乐平台，针对拥有大量音乐人才的特定人群，设立了6大特色板块。 再来关注第二届 CMA 唱功委音乐盛典日前举行，音乐盛典的现场揭晓了37个音乐奖项的最终归属，朴树凭借着猎户星座夺得最为重磅的年度专辑大奖，曾在去年的首届 CMA 唱功委音乐盛典中斩获四项大奖的周杰伦，今年又凭借着写给张惠妹的作品连名带姓拿下最佳作曲奖，最佳男女歌手则分别由林俊杰和张惠妹获得。 我告诉你啊，这个跟谁在一起就特别容易被谁带。张惠妹就特别胖，周杰伦跟她走得特别近，你不觉得现在周杰伦看那个中国好声音越来越胖吗？那大下巴颏子，我的天哦， 这也能怪人张惠妹啊，自己能吃就是说自己能吃了呗，她是现在当爹了，也没有太多的偶像包袱了，我觉得。 对，她也不 活得越来越，她活得越来越自然了。 哦， 自然，我觉得叫自然。 白胖白胖的倒是。 对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幻乐之城》第三期节目也将于今晚在湖南卫视播出。 那么另外呢，今年年初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将》被传即将在中国被改编成音乐剧、如今传言尘埃落定，这部由韩雪与音乐剧演员刘令飞出演的音乐剧定于11月30号正式首演。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有受过什么样子的伤害， 有没有这样的伤痕让你记忆犹新呢？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得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静哥哥说了，哎呀，第一次互动，因为今天互动的内容跟我太贴切了啊！我来鼻梁骨上方两个。眼睛中间有一块疤痕，那是5岁的时候磕在一块三角铁上，据说当时就很严重啊，但是没有缝针，所以现在疤痕很明显，咨询了各种方式都不好解决，最后只能戴眼镜转移注意力了。我们来看看他的 看看什么样 图像。 那、你是二郎神的后代吧、 对，我觉得真的是，但是这戴上眼镜看不见那块疤，很漂亮的、 对，很端庄，很淑女， 很就是那种白领气质。 那他应该穿个带领子的衣服。 好好好，来 来，汉唐说了，还有一件，我老公学养生，看电视里看人家养生动作，蹦了两下，把小腿肚子给撕裂了。妈呀， 这真的假的？ 咱老公也太笨了吧！ 哎，我们就啊，对， 老公还问我，人家咋没事，我蹦两下就撕了。我说人家老养生，70-80了还锻炼，您那是心血来潮，能不撕裂吗？ 对，您不能说蛤蟆10年不动，然后呢，最后一动弹，哈，那当然就会受伤害了啊！ 这也太扯了吧！ 对对，我们今天早上见到了很多伤害啊，大家先休息一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侧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啊，主持人你好。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北京以及周边的一些旅游天气情况吧。 好的好的。北京已经热了，应该是高温日数今天应该是第19天。这个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最近呢基本上日平均相对湿度都接近于70%，所以闷热的程度呢是很强的。那么今天呢它就是一个晴天了，随着气温的上升，这个空气湿度略有减少，但是话呢今天的最小相对湿度也不会小，日平均相对湿度呢应该是在70%左右，湿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气温只有36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呢这个气温加上日平均气那个相对湿度70%这个样子呢，那就大家在户外感觉的闷热程度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天气呢应该说不太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尤其是中午前后气温最高，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避免长时间在户外。另外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这个体力劳动者呢还要及时补充点淡盐水。那么这种天呢一直维持到周日，那么周六日呢天气还是如此的闷热，所以说呢这几天是不太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这是北京，周边呢气温整体也比较高，就包括坝上就张家口那边也是34-45度的高温，不过呢那些地方呢就是空气湿度小一些，感觉闷热感要比北京要强多了。另外呢这个今天早晨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2号台风云雀呢 中心啊，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杭州湾，也就是说北纬 30.7 度，东经 121.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那么七级风圈的半径呢是100到220公里。预计啊，云雀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上午在上海南汇到浙江的嘉兴一带啊，这个登陆。登陆后呢，这个风力为八九级，登陆以后啊，它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的。受台风的影响，那么东海这个西北部、南海西南部，还有江苏沿海、上海沿海、长江口、杭州湾以及呢浙江北部沿海都将有六到七级的大风，其中呢杭州湾、上海沿海、长江口区域还有杭州这个这些地区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八到九级的这个风，阵风呢可以达到十到十二级，这是台风影响的风。那么降水呢，应该说在这个浙江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东部这些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北部、江苏西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预计呢雨量在100到140毫米之间。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明天啊，恐怕就是这个整个是这个华东这一块就不太适宜大家去旅行了。另外呢，这个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还发了一个这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啊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东部、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还有这个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青海的东北部，这些地区呢都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呢四川盆地、浙江这边雨更大一些，会达到大暴雨的级别。高温的情况是这样，高温的话呢，预计今天啊，就是内蒙古西北部、东北中南部、华北大部、黄淮北部，还有陕西关中地区、湖北东部、四川盆地、吐鲁番这些地方呢，有35到36度的高温。那么总体来看，全国适合旅游的地方恐怕也就是黑龙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呢都不太适宜旅游。这几天呢大家歇一歇，应该说呢这个台风过后，华东地区气温会有一定的缓解，北京呢未来三天，就是三天之后气温也会有所缓解。 好嘞，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三条受事故影响拥堵严重的路段，分别是东四环的四惠桥以北慈云寺桥、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南远通桥以北，以及西二环天宁寺桥、官园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对后车影响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绕行。那么另外呢，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双桥到大望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说一说您身上都哪些地方受过伤，对吧？咱们这个最主要是说一说这些伤背后的这些故事， 是 为什么会受伤，对吧？还有很多新朋友，像守护天使的狼以及这个外先生还有舰长大人，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们了，就是在这里互动啊。咱们来说一说今天早上啊，我突然发现，哎呀我天哪，就是受伤的这个原因啊，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你比如说，有抽筋把自己手筋抽断的， 对 吧？ 对对对对， 你这是吧？ 还是个姑娘， 还是个姑娘，你跳两下把小腿肌肉撕裂的， 这是一位大哥， 大哥、啊，还有一个啊，王坤，右手手指 怎么了？ 被兔子咬了。 可是兔子急了也想吃肉， 以前只听说过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对呀、 啊，对吧，就没见过真的，这个我们见到真的了啊。他是为什么被咬呢、小时候啊去摸小兔子、然后被母兔子给咬了， 他以为你要袭击小兔子， 对，人家护子心切、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攻击性， 你可不仅仅是兔子，你要猫啊狗啊都这样，是不是？ 你看啊，这是被兔子咬了的吧、还有一位拉伯就说了，我眼睛和太阳穴中间有一个小伤疤， 眼睛和太阳 穴中间、有一个小伤疤、你知道怎么了吗？ 怎么呢？ 小时候被鸡给捉的。 哦呦，这离眼睛多近呢、 对啊， 多危险、 他说是一只大公鸡给我捉的。你看，其实这就在他脑海当中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总会认为那只公鸡特别大， 因为他当时小， 对，他会觉得那只公鸡像恶魔一样。但是你想，一只公鸡再大能有多大？ 他关键肯定那个时候啊，他是想逮那公鸡，或者说想跟公鸡玩，结果公鸡认为小样，你还想过来逗我？ 是 我剁你一下，我 你看就够你瘦的啊，幸亏没剁到眼睛上。 对啊，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哎呀 ，Ken 说了，我的伤疤都和家人有关 哦， 实力被自家人坑啊！ 哎呦呦，又来了一个跟磊哥一样卖家里人的， 还都是在头上 啊。说 5岁的时候呢，和表姐在一起在吉普车上玩， 哎呦， 在吉普的后斗里头 啊， 我要往下跳 啊， 结果呢，当时我表姐在我后边推了我一下， 是啊，你不是要跳吗？我助你一力， 我大头朝下我就下来了，磕了额头啊，缝了7针、还感染了头，肿的跟像猪头一样，我妈心疼的哟 啊。 后来6岁的时候，老妈不在家，老爸的刚焊完这个搪瓷脸盆 哦， 拿电烙铁冲我比划一下， 哎呦， 冲你比划干嘛呀？结果电烙铁的上半部分就飞了出来 啊、 又砸在我额头上，血哗的一下就下来，我的天哪、我爸一下就慌了，带着我马上去医院。后来呢，老爸还教我说瞎话，骗我老妈， 这肯定不敢跟妈说，谁要跟妈说，我跟你妈能拿电烙铁烙你爸一顿，我跟你说 啊，让我说呢，就是自己从床上掉下来磕着的。后来呢，这个谎话还是被拆穿了。我爸让我妈追下的那个叫菜、肯定他妈拿或者电烙铁在后面。 5岁一场，6岁一场 ， 这一年一个坎儿、 哎呦， 哎呦，我天哪！还有爷先睡会儿说了、这个，我上学的时候啊，早上同学们都是跑着抢着去食堂抢吃早饭。结果呢，我在抢位置的时候，两只脚都被散落在石头上的。就是食堂地上的木头上的钉子给扎了， 哎呦， 哎呦，一个扎脚心，一个扎脚个后跟，为此同学们的早餐也没买成，全班同学一起抬着我去校医务室。回想起来，还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是最直接的。现在想想，反正还，我当时的痛已经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嘛， 对呀、 对吧、但是记住的是当时同学们抬着他的那个 互帮互助的友情， 哎，对对对对， 我们大美女飞扬说了，我脑门啊右边有一个疤。 我隐约记得呢，那是小时候非跟着哥哥们爬一个高坡，然后我就摔了，把脑门磕坏了，回来呢爷爷把卫生纸烧成灰给我抹在伤口上，从那以后我就又知道了一种治疗伤口的方法。 这个科不科学啊？ 把卫生纸烧成灰儿， 对， 烧成灰儿不就是？我天， 又有人骂我， 那就是纸灰吗？不是，一想，有人想你了 啊，一想 二骂， 对对对， 你再打一个， 少来，有人 烧成灰不就是灰吗？它有什么消炎驱肿的功效？ 不知道，这是一般就是偏方嘛啊、 哦。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了，受伤的里边有被兔子咬的，有被鸡捉的， 对， 哎。这还有一位田地弟弟说了，小时候我是手直接插进了滚烫的猪食里，给猪准备吃的饭我直接插了进去。 你为什么要插？ 他想给猪加点餐， 加点料。 他想给猪加点荤的，结果猪说我不吃同类啊。这个还好，那个时候爷爷直接哦，还没好的时候，爷爷直接给我玩炉条，又给烫了。 好嘛， 对，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真得看紧点。 真是，就 他不知道危险， 他不知道轻重 啊、 有的家长怎么感觉也不知道轻重呢？ 好家伙，自己也没长大。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说的话题，您有哪些身体上的部位受过伤呢？然后最主要给我们讲讲这些伤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嗯， 百家姓成了千年古村民俗旅游的招牌啊。 对，密云区古北口镇的河西村里居住着600多户人家，共计呢1700多人口，但就在这儿仅仅的1700余口人当中，共包含了136个不同的姓氏。 哎呦，这很少见。 哇、哦、牛了。也正是因为其多样的姓氏，这个村呢被誉为是百家姓村。百家姓呢也成为了该村最亮眼的历史记忆，也是今后发展民俗旅游的又一块招牌了。 136个姓氏。 对呀、啊。 真的是太强了。 1700余户人。就等于是三户就姓一姓。 三户一姓。哎、 哦、 你当时你也从村里出来的哈。 是村。村里走了。 你们村里就一般都姓高吧。 高。 就 高姓高的多。 是吧， 我 高老庄。 不是。我们那好像是因为我们的祖上说是满族，我们是从东北迁移过来的。 哦、 所以姓高呢都是从东北那块迁移过来的满族。 哦、 但是但是我 后来就不满族了。 就不满族，然后就变成汉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是世代通婚嘛、然后就会变。所以你们那大部分姓高是吧？ 对。 就我们那都姓范。 范。 所以顶多有两个姓，比如姓徐的。还有姓。对，我们那里就两个姓徐的或者姓刘的、这就算是小在这个里边是圈里边算小姓的。 那你们姓范的这一群人里头，这群人就大概都是 大家族里 都是有这个亲戚关系的， 都往上追族谱啊，都是能分到好几支的、就是这支姓的、哪支姓的范。 对对对，我们也差不多 都是这种 那样的啊。 好，再来看看啊其他方面的消息。香港八月将会举行美食博览及茶展等多项展览。香港贸易发展局宣布将于8月16号开始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美食博览、香港国际茶展等一系列的展览，除了展示世界各地的美食名茶，还将融入科技元素，包括一款会冲泡奶茶的人工智能机械臂。哦，冲奶茶的。 这个应该，我觉得早就应该有了。 对，这个很简单吧？ 我也觉得是， 是吧？那咔，这个壁往里边放一个那个就什么珍珠，这个咔放点那个奶 丝袜 啊，咔哎放点 丝袜，不是丝袜奶茶， 放点丝袜。雷，你的哦，你这口味好重啊！ 这个 哦， 就是没有说清楚哈。 然后咔咔晃一晃 啊，对。我们再来关注一官网吧。 嗯， 新西兰和中国旅游年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了。新西兰旅游部部长凯文·戴维斯近日在惠灵顿宣布，中国新西兰旅游年官方网站正式上线。同时呢，作为2019年中国新西兰旅游年的活动之一，兵马俑不朽的守护者主题展览也将于今年年底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与观众朋友正式见面了。 嗯， 那咱今年或到明年去新西兰肯定方便了，我估计时间会长一点。 哎呀，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心心念念的向往之地都是新西兰， 对啊， 是吧？ 他们那儿旅游局的这个宣传口号就是100%纯净的新西兰，就是说明他们那儿的空气特别的纯净和新鲜。 你去过吗？ 我没有。 哎呦，咱们有没有 组织一块儿去呗？ 对，有没有准备赞助投资，带着我们一起去一下新西兰的？ 到那儿买个农场，我们就不回来了。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 你要留下来。 好。再来看一下啊，澳大利亚的连锁酒店防控差评被罚300万澳元。 哦，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近日裁定，知名的连锁酒店开发商美丽通物业服务公司在旅游网站上防控差评的操作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处罚款3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510万人民币。你看 这人就是刷差评嘛。就是把差评给刷下去了嘛、 哦、 对，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罚的就有力度。 哎，有力度，有力度， 是不是？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伤的如何有力度啊，主要是给我们讲讲这些伤害，这些受伤背后的故事、啊、 是不是家人就是朋友，哎呀，真是永远心口的痛啊。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来看看啊，小玲，我们美丽的小玲， 嗯， 小玲身上居然也有受伤的地方， 太可怕了！ 而且她关键是伤在嘴唇上， 我觉得 是谁伤的？ 描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太吓人了。 就是大家，我们说一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和小心。哦、小玲跟我们说，她是小学的时候大扫除， 对， 那时候她在一楼擦玻璃，然后二楼在同学在安玻璃，然后那个玻璃就掉下来了。 同学去安玻璃呢，我也觉得奇怪。 哎呦，这个真的是不应该， 当然不应该， 尤其而且是小学阶段。 结果他那个二楼的同学没拿住这个玻璃就整个 平着 就拍下来了， 然后呢就是有碎玻璃碴就擦到了他的嘴上，然后呢就给他留下了这个伤痕。 哎， 对吧？我们这么美丽的小玲，对不对？真的是差一点给我们上了一位美丽的听众， 真是、嗯、 太不像 找他去。 嗯，好，笑天说了啊，说一个不是我受的伤，我姐。 嗯， 非典那年大家都很闲，也很重视体育锻炼。那时候呢，每天晚饭之后呢，我舅和舅妈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一共10来口， 嗯， 在五环桥底下一个空场地玩叫号。 呵， 你知道什么叫玩 叫号？就是一二三四，是不是 五六七这个 啊？ 啊，说这个接球的时候呢，我姐和妹妹就撞到了一起， 哦、 然后我姐的上嘴唇。这个上嘴唇上鼻子底下就给磕了一个口子，端端正正的磕出了一个奔驰标，就豁成那个兔子嘴吧。 对对 对, 对， 兔子嘴嘛，就三瓣了， 就是三瓣嘛、啊。 然后呢，说给我们给逗的呀，叫了他好长一段时间的奔驰姐，你想你应该找奔驰去代言一下啊。说你看，你说 这边还有更倒霉的呢， 谁？ 王志毅 啊， 我小学的时，我学生时代呢是逢二必伤。 哎呦， 你也够二的。 嗯， 小学二年级腿骨折了。 嗯， 初中二年级左臂骨折了。 哎呦， 休学一年。 嗯， 没想到复读初二被人又撞了鼻子，鼻骨骨裂。到了高中，我想怎么也没事吧。高中二年级高二打球摔了脖子。大学二年级右臂又骨折了，打了钢板，先后缝了19针。我终于毕业，我觉得我安全了吧。 你这些年你也太牛了，你其实当年就不应该复读，你接着上不就到初三了吗？ 对呀， 是不是 傻呀？ 你看你初二已经受过一次伤害了，是不是 啊？你现在工作几年了？是到第二年了吗？ 别吓唬他了好吗？ 不敢上班了。 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身上受过哪些伤害，然后呢那个这些伤害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啊。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们来说一些这个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新闻啊，就是英国和意大利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说哪怕头部你仅受过一次伤害，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小时候五岁头磕一下，六岁被爸爸又给焊了一下那哥们儿，说这个如果哪怕头部仅受一次这个伤害，也可能会对大脑造成损害，状况类似于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说早老性。这个早老性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损伤，那这项发现呢，可能有助于揭示从事职业运动与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关联。 人们呢曾以为啊，被车撞造成的大脑损伤不同于运动员的运动损伤。 嗯， 那么这项研究却显示，两者的生物过程即使不是一模一样，也是非常相似，只是损伤的程度不同。 其实就是他说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比如说脑子就是撞击过，就我们说有点那种脑震荡那种感觉。 哦，就拳击运动员， 拳击运动员或者是那个足球运动员，他老顶那球嘛。 哦， 我原来的时候踢足球，而且我速度很快的。 你现在慢了是吗？ 不是，现在主要是就是负重多了，然后这样我原来跑得很快的。 哦， 但是后来呢，就是我老听说他们说那个，因为得头顶球嘛。 嗯， 他们说会变笨。我就后来我就不踢了， 还真没准有这个道理。 我就去当门将去了。 但是人家国外的运动员不是越踢越聪明吗？ 不是人家这 那国内的怎么 胳膊？不是，对，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没有必然联系， 没有必然联系。他们那个国外很多的球员都是拿的很高的学历的嘛。都有很多，你像温格，阿森纳的人那都是博士， 嚯， 对啊，教授啊，不是博士， 那就教他们一招，以后不用投球了，用倒钩，你看行不？ 哎，行，可以，可以， 对吧？不伤脑袋， 哎，你先给我来个钩，好不好？还倒钩，现在能做出来的都有几个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吧，看看大家有没有受过伤害啊？其实他说的最主要的可能是撞击伤， 嗯， 就是那种碰撞伤， 碰撞伤， 对对对， 哦， 剧烈的刚刚撞一下， 反正有的 人你脑袋有撞过吗？ 我没有被撞过，但是有的医生呢就跟我说，如果你颈椎有问题，即使你开车你被追尾了，就那样的一个冲击力，也有可能让你下肢瘫痪。 哦， 就是你嘣一下，你受外力被撞了嘛？你即使带着安全带，可能也会有这种危险。 反正还是要注意和小心。 对 对，就尽量的不要发生碰撞。 那当然 啊，来看看紫丁香说了，我总有一天会笑死在文艺广播里。别的什么话题都能被你俩人搞笑起来啊！ 那以后我们再出一种药吧。 哎，叫什么？ 防止你笑。 哎，防止你笑呗。他说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谢谢。来看看海纳百川说了，我的童年啊就是假小子。 哦， 妈，你能不能换给我换首歌？我这听起来特伤感。 哦，你好。 对，我的童年是一个假小子。 哦， 学骑自行车特别快，半天学会了就开始嘚瑟玩漂。 哎呦呵， 刚学会就漂移啊，双手撒把骑车，结果玩着玩着腿也抬起来了，就直接奔沙子堆去了。哦，说现在腿上还有两块疤， 哎， 一边一块特别匀称。你看，这就叫刚学会走就想飞，就那种。 我告诉你，这都不算什么。我姐还有呢，我说过我姐那个左胳膊上有一个大疤吗？ 没有，没有，没有。 左胳膊，她好像是小学六年级去人家玩，然后人家呢就是她爸爸同学的爸爸在房顶啊，刷那个沥青，就是让因为他们平房嘛，你刷完沥青不是就防雨了吗？然后她也不是怎么着。那么寸，人家刷沥青掉下了一块，他就站在底下，然后胳膊上就被沥青烫了，得有10公分这么一大块， 哦，有个大热沥青 啊。然后烫完了以后呢，他还犯木半天才说，叔叔，我被烫了。结果 我以为你说叔叔这个能吃吗？按照你以往的描述， 到现在真的就真的有10公分这么大块 啊，那玩意儿肯定是那块疤，它肯定愈合不了。 我妈倒是说，嗨，闺女你别太伤心，这以后你要万一走丢了，妈好找你。谁烫这儿啊？ 你为什么阿姨？我感觉阿姨被你描述的 心太大了。 我妈真这么说的。 你受伤了，说好事成双。哎呀，你我觉得阿姨是一个，我觉得你性格应该，你应该感谢阿姨。 所以我妈 她的这种性格啊，是属于那种，你看遇到不好的事，她会把它想到好的 方面。谁说的？我妈就是没溜，真是。 不，这种人家心态好，一定长寿。 好、哦、好好好， 来看一下 啊。还有一下，这个冯鑫说了，我眉毛之间有一道伤疤，是小时候我妈抱着我弟，我弟抱着雪碧，这怎么还挺溜？我妈抱着雪碧，我弟抱着雪碧，然后呢，直接拿瓶子打我。你们还记得吗？小时候雪碧瓶盖都是铁盖的。 对。 哦， 铝的吧， 就是铝盖的嘛， 啊、 就是雪碧、 啊， 就是他妈抱着他弟，他弟抱着雪碧，然后他弟用雪碧打着他的鼻子，是吧？ 我天、就出伤了是吗？ 打了他的面壁啊！ 哎呦，王之毅回复了，刚才不是说他是不是工作第二年那位哥们儿吗、人说没事儿。我都工作十年了，目前很安全。 哎呀，就差两年就十二年了、哎。 幸亏我毅然决然的没有考研，不然研究生二年级不一定出什么幺蛾子呢。我告诉你， 好家伙，来看看啊，还有好多朋友， 可能念不完了。 这个30秒再来一条吧。 啊， 太阳说了，在幼儿园把头给。